通通关到九十九啦。 在花莲县根安乡，五兄弟姊妹离奇集体丧生，真相成谜，现场有他杀的嫌疑，到底是否失踪父母所下的毒手呢？48岁的父亲刘志勤是一个印刷公司的老板，他和第二任妻子35岁的林真米一共生了2个小朋友，而和前妻就生了3个。据悉刘氏一家平日相处融洽，扶持子孝，林真米和丈夫前妻所生的小朋友亦都和平共处，为什么会忽然种下杀机呢？会不会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警方调查之下发现，表面上生意做到很大的刘志勤，原来在命案发生之前欠下巨债，这个会不会就是命案的导火线呢？难道牺牲5条血脉相连的小生命就可以逃避前债，或者换来一些更加宝贵的东西？ 好了，这个男女主角终于出场了，那就可以这样说，就到今时今日为止呢，其实这两个人呢就没有在这个尘世出现过，即是应该说根据这个有记录啦，啊，你说是不是有人见到他而没有出声，或者是即收埋了他，或者他们是即係隱世 埋名啦， 嚇，啊！好似話即係以前都有一啲例子，譬如話其實好似做戲咁樣，好似即係孤星女咁咧，即係原來出到嚟話做咗市長咁樣咧，原來是一個逃犯嚟嘅咁嚇。咁，啊，其實即係到而家為止咧，都冇人即係能夠咧，即係真真正正指出佢哋喺邊度咯。 嗯 嚇。咁，啊，但係你話好多傳聞係有嘅，我哋就晏啲再講下一啲傳聞，究竟佢哋咧喺呢一個世界邊一度出現過啦。咁不如我哋講下咧呢一個阿劉志勤啊嘛。48岁啦，咁不如阿毛講下咧，其實佢即係朋友口中咧，佢喺命案發生之前咧，佢有啲咩行蹤或者佢有啲咩説話講過咧？ 佢喺佢 係， 因為佢自己其實係一個攝影師， 係， 又係即係做開一啲即係攝影同埋相關嘅生意。 其實有啲似嗰啲快圖尾啊， 印刷都有嘅， 快圖尾。 因為其實佢係做 souvenir 嗰啲啊，即係影完相，跟住係啦，影完相，跟住將嗰啲相放喺啲即係杯啊，或者其他瓷片啊、鎖匙扣啊嗰啲咁嘅嘢度。 係。 咁佢個生意其實表面上係做得幾好。 有3间分店喎。 係啦，即係有分行，其實即係表面上係唔錯嘅。 係 係。 咁但係其實佢係借咗好多錢。去發展的生意，可能借了很多錢去不知道做些什麼東西。用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有時候會不知道他是吹牛啊，講笑還是怎樣，就是說他自己以前是即軍人來的，即揸戰機的，咁 樣係爭都唔奇嘅呢啲。 喺台灣就好多人會服過兵役。 我哋以前講咁多兇案裏面好多嗰啲啊兇手都話係即係以前有做過軍人啊都有噶啦，咁呢個都唔出奇嘅。不過咧就即係有啲朋友就講啦，即係佢其實咧喺命案發生之前咧，佢咧就成日都好歇斯底里咁，即係脾氣咧就好火爆啊。咁啊喐啲咧就掉嘢啊，或者係佢嘅個性咧都好陰沉啊。同埋咧佢試過咧就即係 SMS 啊，或者係打電話俾啲朋友啦，就喂出嚟飲酒陪我咁樣。咁但係啲朋友反應點咧？ 啲台灣男人都好興嘅喎，都係一啲唔開心都叫人哋陪下佢。 係咪香港唔興嘅咩？ 香港都興嘅，冇乜嘢嘅，都係咁嘅啫。 咁點咧？咁啊，但係啲朋友點咧？有冇理佢咧？ 拒絕佢咯。 啊，拒絕佢啦，就即係我諗啊，即係可能佢啲朋友嘅關係，即係佢人際關係咧，我相信都比較差啲啦。如果唔係咧，即係好似阿毛，如果你有咩心事，我即刻出嚟嚇，同你飲酒飲天光，係咪？嚇，咁但係咧， 即係懟咗佢。 佢就似乎冇朋友睬佢啦。咁佢咧就試過咧，好嬲咁話咧，佢話咧，我而家冇錢調度啊，我一家七口咧，恐怕都會沒命啦，都會即係冇命啦咁樣。嚇，咁就即係呢啲説話咧，係有人啊講翻出嚟啦，話佢咧就似乎咧係啲走火入魔喎，佢 走火入魔 嚇，因為咧就發現佢即係個人咧，好似有啲開始失控啊，即係好似咧發毛咁樣啦。咁我哋又要講下啦，其實佢太太林真米咧，佢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之前咧見到佢啊或者接觸嘅佢係點咧？嚇， 其實佢 未結婚之前咧，佢係同屋企關係好好嘅。咁啊，因為咧，阿林真米咧，佢就係識咗呢個 劉志勤。 劉志勤係啦，咁就因為嗰陣時劉志勤仲係同前妻一齊，係未離婚嘅。咁搞到咧嗰個 林真米 咧，佢啲屋企人就好反感咯，即係話你即係人哋有老婆，你仲同人哋一齊做咩？咁然後但係。林真米就一意孤行，我要跟佢噶啦， 系戀愛大過天， 系啦，咁然後就搞到佢同佢嘅關係唔好咯，即係同林真米同屋企人關係就開始唔好啦。 係，咁但係咧到即係佢哋開始咧，原來咧即係頭先話表面好風光啦，但係其實實質咧就財困啦，因為咧有好多嘅信用卡嘅，咁兩個人咧成十幾張信用卡。咁即係佢係碌爆曬卡，而且咧係開始唔還，冇錢還嘅。 17張仲 唔得？係啦，咁呢個命案發生係9月啦，原來8月咧佢哋完全冇還過錢嘅，咁亦都欠下好多即係信用卡嘅債務。咁同埋咧就發現咧，阿林真米咧曾經咧就問過阿哥咧借錢嘅，打電話即係向屋企人求助。咁但係即係佢個家姐咧本來都諗住約佢出嚟傾偈，但係就唔得閒啊。咁所以結果咧。估唔到就發生咗一件咁慘的事。 同埋佢家姐講話，林真米打俾佢，其實個把聲都好沮喪嘅，即係情緒係好似好低落咁樣嘅。八月尾打電話。 我諗如果即係你有十七張信用卡爆曬，都還唔到錢，我諗咩人都會低落。 一係就跳落去啦， 好難低落 啲咁樣。 走佬啦，得翻 一就宣布破產咯，咁樣咪點啊？ 同埋另外一件事，譬如做一個父母，即係我唔想影響啲仔女咯，即係佢哋仲讀緊書，又翻緊學。咁其實我財困，但係佢哋我又唔想佢哋冇書讀。係啊，即係呢個壓力，我諗喺母親嚟講，父母嚟講，其實都好大。 仲有你有五個細路喎，係五個都要讀書喎。係 啊，你點知好會唔會好似香港咁樣有咁多嘢要學㗎？ 係，咁會唔會為咗愛佢哋，唔想佢哋受苦，所以咧，即係明知嚟緊呢條路好難行嘅，所以咧就不如索性咧，即係一次過咧就結束曬佢哋啲生命，等佢哋唔使再捱咧。 唔係，咁呢個都係 唔使用鐵線啊！ 咁呢個都係絕望態啊！絕望形式嘅人殺完仔都冇理由自己唔去埋嘅喎，即係你殺嘅人係如果你想愛嘅人，咁佢哋都唔可以喺你所身處嗰個空間存在，咁你好自然梗係自己去埋佢身處個空間㗎啦，即係。但現在他們是失蹤而不是跟馬上去的 而且呢他們都是沒有自首即是沒有殺了他們喂是我做的那就拉我坐牢我吃皇家飯不用再捱苦不用還錢 多一條橋就 是他又不是又即不知所蹤不知所蹤呢之餘呢最離奇最離奇了 Candy 這裡要講一下 我都覺得很離奇他竟然走去將間屋就再按多次按了100萬出來跟住就按完之後就再即係當辦間屋仲係自己嘅，就再咗去再租俾人， 即係叫個業主再租翻俾佢， 唔係佢自己去再租俾人啊， 再租俾人， 自己辦業主再租俾人，咁咪再呃多份租翻嚟咯。 係， 即係你按咗人間屋都不特止，仲要去呃多一份租金翻嚟，即係呃得好盡下喎。 即係佢基本上咧，係一間屋原本唔係佢嘅， 係啦， 即係其實佢係賣咗㗎啦，間屋已經再唔係佢㗎啦，然之後佢辦翻業主再賣過。按過啦，借錢啦，咁然之後跟住又再租過， 攞咗100萬噶咯喎，即係再租多次俾人。 佢我諗佢比香港任何嘅地產商都更加識得利用一棟樓可以點樣去賺錢。 佢揸到好盡啊！文件上空檔時間咯，佢計到好盡喎。 嚇，咁呢個都好明顯，即係佢都好等錢使，要即係盡快套現啊，攞啲錢翻嚟用啦，或者還債啦。但係呢樣嘢咧都唔夠，以下講呢樣嘢離奇啊！最離奇咧就係過咗即係兩三日啦嚇，即係9月11日嘅時候咧。911啦，竟然咧發現咩咧？發現咧，有人咧就係將一啲錢咧，就係存俾嗰個，因為佢哋係租緊人屋，係咪？即係佢哋交緊租噶嘛。 交緊租嘅。係 啊。 佢竟然將一啲錢租金存過去俾嗰個業主。 仲係39,000台幣。 即係啦，大概係7,000蚊、8,000蚊啦。 但係佢哋已經冇錢噶咯喎！即係如果咁拮據嘅話，咁邊度何來有錢仲？交租， 唔係咁佢哋 按咗100萬啊嘛， 按咗百，唔係咁你 佢按咗屋啊嘛，又就收咗人哋份租啊嘛， 走佬就走啦，你仲咁好心交租？ 佢可能呢樣嘢係之前 set up 咗嘅一個 auto pay 嚟嘅咧，你明啊？你明唔明？即係 auto pay 嚟 㗎， 佢係因為走佬啊冇時間去截咗佢啊。 咁通常 auto pay 如果佢咁樣咧，佢應該係銀行係冇錢㗎，應該係。 即係 auto pay 都 pay 唔到啊！ 唔係，但係就係因為佢啱啱按咗間樓兼叫人哋交租嘛，咁人哋交咗嗰個人哋又用 auto pay 啊嘛。 嚇！但係阿 Kenny 佢又攞攬唔切啲錢。 阿 Kenny 個推測咧，我覺得咧就都要值得去參考下。 因為咧好似花蓮啊呢一類型咁嘅即係鄉村啲嘅地方咧，佢哋好興裝呢啲 cam 嘅，即係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咧，話好多呢啲失蹤嘅案件嘛，都好多 cam 小朋友失蹤。 咁佢哋就話咧，警方其實咧揾咗成400個 cam 咧，睇下佢哋會唔會睇揾到佢哋啲行蹤咁啊，但係都係揾唔到喎。跟住我諗，咦？但係無啦啦，佢哋好似喺另一個地方現身喺度交租喎，我就諗緊佢哋會唔會係其實係已經係死咗嘅咧？即係有人扮。 扮佢哋 係啦，去交呢個租金，等人覺得佢哋兩個係仲未死嘅， 仲存在 係啦。即係頭先我都舉例攞個假設，攞阿毛嚟做個假設就係、是，如果我殺咗阿毛嘅話，咁可能我都會扮阿毛去佢嘅電話嗰、那個手提電話嗰個電信箱度扮阿毛去交錢，俾人感覺上阿毛係仲未死嘅，因為仲嚟到交電話費喎。但其實可能阿毛已經俾我 鋸咗， 鋸咗啦，係啦。 係，咁因為其實咧，同埋呢一個男嘅即係户主咧，佢之前咪講過咧，就同人哋講過嘛，冇錢。調動啊！我一家七口都會冇命啊！咁究竟即係有啲人話喂，其實佢咪精神病咧？即係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要做乜咧，歇斯底里咧，定係還是佢真係面臨緊一個好大嘅即係災難？即係可能借咗一啲好重，即係譬如啲有黑道嘅黑幫人士嘅錢啊，會唔會咧？佢就覺得會有殺身之禍，即係可能會滅門咧。咁但係我哋嘅常識都話俾佢聽，其實即係債主就唔會殺咗債仔嘅，咁因為一毫子攞唔翻。仲要滅你門做咩咧？咁樣 唔係即係冇意思咯。即係你話如果有債主挟持個小朋友，挟持啲小朋友要個父母還錢，合理 係呢個係我個女嘅推斷嚟。 我覺得合理嘅，但係佢唔會殺咗個仔女咯。你明即係人質，我就諗人質，佢生存就係一個人質，佢死咗就再唔係一個人質嚟噶啦。 但如果假設佢又叫你，喂個債主叫你，佢喂你好快啲去攞錢翻嚟。咦，你一去如黃河唔翻嚟，仲留低你幾五個細路喺我手上。如果你係個債主會點？會唔會殺咗呢五個細路咧？ 嗯，但係咁喎嗱，就算真係呢個債主殺咧，殺曬啦，跟住又攞唔到錢啦， 係 咁係咪即係跟住佢要顧補一個疑陣，就係即係裝成係呢個父母去殺佢哋嘅咧？ 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呢個 case 嘅話，點解呢兩個父母唔出嚟咧？ 係啦。 會不會根本佢個兩個父母知道五個仔女死了我自殺，大家 自殺都找到屍㗎。 唔係你自殺都找到屍，有遺作有遺書㗎嘛？即係你呢、這個如果係呢個原因去自殺，你一定有遺書㗎嘛？唔 係，係啲債仔而家係挟持住嗰兩個， 嗯， 阿爸阿媽嘛，咁然後就佢自殺咯，一拍兩散咯。 不如咁啦，就。睇一睇翻個 timeline 啦。咁如果假設，如果嗰、那個兇手佢真係喺間屋裏面殺咗呢五個小朋友嘅時候，佢喺佢哋喺兩日之後現身去交租嘛。呢兩日嘅時間，佢追捕到呢對夫婦，跟住將佢哋下毒手。你哋唔還錢啊嘛？我殺咗啲細路， 跟住又埋咗荒山野嶺啦。 咁跟住就再去扮佢哋。去 交租，咁啊更加因為你 唔係先，咪住先，咪住先，因為佢哋如果咁去走佬化嘅，咁佢啲錢可能已經喺身上嘅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如果真係追捕到佢哋兩個，而喺佢身上攞得到嗰超過100萬台幣嘅話，咁會唔會順手殺埋佢哋咧？ 不過我覺得即係你話如果嗰個兇手幫佢哋交埋租呢樣嘢，有少少荒謬喎，又覺得。即係又唔需要做到咁嘅，係咪先？ 我覺得係個 auto pay 嗰度接唔到， 係啦，因為 個好大 機會。我都係接 auto pay 接唔到多啲。 嚇！俾人。咩啊？俾人覺得佢哋未死， 係啊， 嚇咁，但係你要幫佢哋交租，咁跟住你每個月都要交嘅咯喎， 交一次啫，咁佢交咗， 即係交一次證明佢未，佢當時未死， 交一次只不過係當時未死，又係 distract 警方嗰個調查，等警方調查慢少少， 究竟會唔會 俾個不法自己走佬嘅啫？ 不過咧，其實似乎咧，即係台灣警方方面咧，其實到而家為止啦，即係聽佢哋嘅口風咧，都幾仲係好相信咧，就係即係呢個父母所做嘅呢個即係滅門即係嘅慘劇啦。咁同埋一路咧都原來通緝緊佢哋喎。但係咁多年嚟咧，都即係久不久咧就話會見到有人見到呢個林真米咧。聽過咩咧？我聽過就話去見到佢去拜祭嗰五個小朋友啦。甚至乎影到即閉路電視，影到佢個樣子，同佢個同呢個真人咧好似嘅，咁嘅輪廓啊都好似啊咁樣，係嘛？仲有聽到啲咩咧？你哋係嗰啲求聖杯嗰啲係嘛？ 同性杯，我又聽有個仙姑， 仙姑我講先啦， 有個人在他旁邊出現了，就是其中五個小朋友的其中一個，就話 仙姑見到其中一個小朋友， 然後就話俾警，即係喺警方，即係話俾警方聽，哦，那個小朋友話俾佢聽，個爸爸咧其實在一間教會裏面， 唔係佢嗰個形容其實就冇話明係一間教會嘅， 即白色嘅屋， 見到一間白色嘅建築物， 係啦，咁然後就有露台， 有露台嘅， 外面 有 樓 梯 嘅，咁啊，然後間屋側邊咧就有個煙通， 係啦，咁我望住報紙嗰啲相，我識講啦。 咁又就話佢喺藏身喺嗰度，咁但係咧，阿媽咪咧林真米咧就已經一早俾爸爸已經殺死咗噶啦， 係 係啦，就埋咗喺啲山林嗰度，即係如果大雨嘅。就可能會衝出嚟就見到佢屍體啦咁樣，即係有個仙姑又咁樣講過。 係講阿齋藤啦，齋藤話咧，即係覺得佢兩個係咪即係已經係遠走高飛，兩個過二人世界咁樣咧？會唔會係咁咧？去第二度即係可能去咗嚟咗香港，可能係咪咧？即係住咗喺呢個華富村咁樣隱姓埋名咧？有冇可能係咁咧？咁啊，當然啦，即係可能性咧，仲有太多噶啦。 咁如果係，我諗佢應該去估你唔到多啲啦。 估你唔到你，我都估你唔到啊！你突然間 咁 幽默， 咁大嘅一個城市。 係咯，咁但係喂，依件事咧，仲有件非常巧合嘅事啊！咁原來咧，即係呢一單嘢咪2006年9月9日揭發嘅。咁相信殺害嘅其實9月5日噶嘛。咁咧，原來咧喺即係2001年咧，即係呢單案發生嘅5年前咧。竟然同一日喎，係咪9月5日到啦？即係總之，就算唔係同一日，都係隔一日嘅啫。就喺呢一個咧，彰化縣啊，咁啊發生咗另外一單咧，喺台灣咧被稱之為咧即係奇案中嘅奇案嘅呢一個叫做咩名咧？叫做洪若潭命案。咁嗰個男人咧又係叫洪，即係嗰個有一個又係一家五口啊。OK， 佢哋就唔係一家七口，一家五口啫。不過死咧就全家死曬，即係話咧死嘅人都係五個。咁就包括爸爸媽媽啦，同埋咧，相信係三個仔女都死埋嘅。佢哋仲誇張，喺一屋企裏面有個焚化爐，個焚化爐裏面咧就揾到爸爸媽媽嘅骨灰。咁咧而咧佢哋留低封遺書咧就話咧三個仔女咧都俾我哋咧擺咗喺呢個焚化爐嗰度咧磨成粉噶啦，即係全部死曬噶啦已經。咁啊，但係最後咧揾唔到三個子女嘅骨灰啊，淨係揾到爸爸媽媽嘅。咁咧又係非常之懸疑啊，嗬嚇，同埋都係彰化縣都係台東係咪啊？都是台東的嘛，應該 台東 嚇，即係咁，即係好奇怪咯！呢兩單嘢究竟有冇關聯咧？啊，同一日咁，即係，唉，我都唔知啦。即係你聽上嚟又真係好 穿作附會，真 係咁啱啫。 嚇，又係咁啱，五個意思睇。 佢屋企個焚化爐真係破天荒一啲喎。咁會唔會首先要燒咗佢啲小朋友先？咁跟住清理咗嗰個焚化爐，跟住先至到自己。 咁邊個撳啊？邊個撳掣啊？自己走入去，然之後伸隻手出嚟撳掣啊？ 係啊， 即係呢個係匪夷所思噶嘛。 係啊，嗰單都好匪夷所思。 令我諗起咧，有啲前鈎咧個設計咧，就有隻手伸出嚟攞。攞咗個胡子入去嗰啲咧， 係啊，可能你撳完，然後自己閂門啊嘛，你嗰啲焚化爐全部喺出邊，出邊 拉閘 噶嘛， 所以台灣真係無奇不 有 啊，無奇不有，無奇不有嚇。咁啊，好啦，咁我哋呢單案講到呢度啦。大家如果仲關於呢個花蓮五子命案有任何嘅即係推測啊，或者你有啲咩特別嘅諗法咧，可以歡迎你哋上奇案迷會 MCFC 分享啦嚇。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算報少少嘢嘅，咁咧就 公佈， 我都唔知係喜事定係咩啦，唉，咁其實因為即係我因為都衝咗一段時間啦，咁即係你知啦，一個人唔可以不斷咁咧即係衝嘅，咁啊需要咧休息噶嘛，係咪先啦？係，即係尤其呢啲嚇需要即係調整下呢個身心，咁咧就所以咧東頭灣道99號咧就會做到咧就係6月10日。就99集啦，當日啱啱好我計過曬，算過曬噶啦。咁咧做到當日咧，我就會即係暫停一段時間啦。咁啊，停到幾時咧，就再通知大家啦。嚇，咁啊，跟住點算咧？因為大家一俾錢就俾3個月噶嘛，咁啊咪有啲複雜咧，咁啊唔係太複雜嘅啫。咁啊，應該咧我跟住會再宣布啦嚇。咁其實咧就會喺3月應該25日之後咧，就唔會再收大家即係3個月嘅月費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好複雜噶啦，到時又話要退錢啊嗰啲。咁所以咧就會變咗點樣做呢？就可能會有一個叫做50元嘅 farewell 價嘅。 farewell 價。咁你就可以 開心 farewell 價。 冇錯啦，即係當之前我行埋呢個人生最唔係 錯。 即係東頭灣道99號。 呢個節目呢一季。 呢一 季 係 啦。 呢一季。 Season 1。 最後一段路，咁咧就去到6月30日咧，你都可以 三十部之前你都仲可以重温曬所有嘅99集嘅節目咯，咁樣咯，咁樣係啦。咁啊，喂，我都好要，即係我今日唔講啦，因為仲有太多嘢同大家講啦。 OK， 咁啊，揾一日再我哋或者99集嗰陣時再嚇大家啊傾一次偈啦，吹一次水，或者係揾一單即係爆嘅案嚟講下。 經典 係啊！哇，99集講咩咧？我都未諗到講咩好咧。 99集大事回顧，就係回顧翻99集。 哇！咁啊，又咁樣 咁揾 咁啊，一集唔夠啊，個半鐘真係嗰集。 好啊，咁啊，到時再算啦，三個月後嚇。咁啊，有關任何詳情咧，我就會喺呢個我哋嘅website 嗰度同大家即係跟進啦，同埋即係大家可以啊，即係繼續有咩問我就 PM 我啦。OK， 好， 好，多謝曬大家先，今日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